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7集，山重水复。炙热的烈火混杂着四分五裂的腰骨碎片，如四散的焰火流星，乘千钧之势朝江瑶等人横扫而来。 大家小心！ 就在爆炸发生的那一瞬间，云舒的手心忽然光芒一闪，只见一道半透明结界在江瑶等人周身凌空架起，将弹片般的碎片及冲击波尽数挡下。然而众人的危机却并未过去，剧烈的震荡中，本已因为暴雨的冲刷而出现松动的山土再次崩塌，顷刻间朝着众人奔腾而下。 不好！ 江瑶见状顿时脸色大变，但此时此刻崩塌的并不止前方一座山体，在爆炸余威的推波助澜下，众人背后的另一座山体也出现了滑坡的迹象。此情此景依然是两面夹击的态势，距离被活埋仅一步之遥。 抓紧了！ 惊愕之间，江瑶只觉腰间一紧，紧接着便被饕餮拦腰扛起，径直窜向了不远处的高地。而一旁的陈思淼等人则在云舒的法术下腾空而起，半透明的结界光照瞬间变幻，以球体之姿包裹着其余众人，朝着前方高地飞去。两旁的泥石流轰然交汇，将众人原本所在的道路瞬间吞没。只是那些翻涌的山土与石块并非就此停歇，反而如奔腾的野马般一路往下，径直冲向了远处的未央古城。 这是连环山崩？ 被护送到高地的陈思淼脸色煞白，透过半透明的球体结界，他看到下方一众连绵的土坡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被接连牵动，纷纷崩塌。如此趋势下去，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糟糕，再这样下去古城要被毁了！ 陈思淼的声音颤抖着，而此时的他根本无力阻止，惨烈的现状推搡着绝望。但就在这万念俱灰的夹缝中，异变却陡然而起，一道苍色惊雷忽然从天而降，狠狠劈落在翻滚的泥石之间。随着那迅速流窜的雷电之光，众人猛然发现脚下那原本震耳欲聋的轰鸣顿时像被划下了休止符一般，就连奔腾的泥石流也归于静止，整个画面仿佛被瞬间冻结，就这么凝固在了众人面前。 什么情况？ 江瑶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急转直下的情景让他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而在震惊之余，他却猛然察觉似乎有道视线从身后投射而来，转头一看，正望见一个眼熟的身影伫立在不远处的山头，灰白的长发，佝偻的身躯，古旧的烟枪。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先前江瑶与饕餮在古宅所遇见的那位门卫老头。 是他？江瑶惊讶不已， 而此时下方那一度凝固的泥石流却再次开始解冻，只是这一次那些山石并未顺势流向远方的古城，反而如录影带倒带一般慢慢缩回原处。待到尘埃落定，江瑶再次抬头望向那老头时，却再也难觅对方的踪影。 刚才发生了什么？ 陈思淼呆立在原地，似乎还没有从先前的震惊中回过神。 或许是神明保佑。 云舒似有所感地抬头望了眼山间， 意味深长地说道。 随着结界光球的缓缓落地，众人的面前已恢复了平静，就连倾盆暴雨也开始渐渐远去，只剩下那些渐渐随风消散的妖骨尸体碎片，还提醒着众人先前擦身而过的巨大浩劫。 哎呀，刚才该不会是做梦吧？真是吓死老子 了。吴老六那聒噪的声音再次响起，只见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伸手摸了把湿漉漉的油腻长发，呼呼喘着粗气，就差直接躺地上了。 那个老人该不会是…… 江瑶低声嘀咕着，有些不确定地看了眼身边的饕餮，却见对方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惊讶。 管他是谁，事情解决了就行。 江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抬眼望着山边溅起的鱼肚白，随后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将视线移向了前方一块腰骨碎片下的某个晶莹物件。 嗯，这是什么？ 江瑶也发现了那枚物件，上前捡起一看，发现似乎是一枚深红色的椭圆形石头，隐约的光芒缠绕其上，散发着某种诡异的气息。 古丹吗？ 哼，看来这趟也算没有白忙活。 饕餮瞥了眼江瑶手中的石头，笑道： 收着吧，对现在的你来说还有点用。 古丹是妖骨的内丹，能释放出强大的法力，是种极佳的防身武器。 云舒解释道： 这一次能顺利解决妖骨，两位功不可没，这宝物就由你们拿着吧。 云舒说着，将征询的目光投向陈思淼，后者轻轻点头，没有再提出异议。 既然事情告一段落，剩下的就让凌玉台他们善后好了。 饕餮打着哈欠，随即又看向陈思淼： 至于你们之前悬赏的报酬，我想你该知道怎么办吧。 我明白，既然事情已解决，我后续会如约给你们续麦草。 陈思淼认真点了点头，但一想起先前陨落的数条人命，他的双眸间又浮现出深深的自责与纠结。 只是实在没想到，一起尸变案竟然会牵扯出那么多事，那么多条人命，如果我能早点觉察阿星的异状，就不会…… 就算被你察觉，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们。 愤恨的话语带着化不开的悲怆从众人身后响起，只见阿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苏醒，正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 阿星，你这是又何必？ 可他们杀了我最爱的人。 阿星大吼着，那张如死灰般的憔悴脸庞上已是泪流满面。 数年前我曾在山中失踪，坠落山崖濒死，是小杰他救了我一命，正是为了他，我才会来到陈家药行工作。 阿星呜咽着，满是血丝的双眸中弥漫着无边的思念与悲伤。 我喜欢他，尊敬他，仰慕他，即便从未真正与他在一起过，但对我来说，只要能守护在他身边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就算是这样卑微的心愿，最后还是被那几个人毁了。我恨他们，就算是让我下地狱，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们。小杰他也一定希望我能替他报仇。 不，如果是姐姐的话，她是不会希望看到你变成这样的。 沉默已久的赵敏敏忽然开了口，只见她慢慢抬起头，悲悯的眼神直视着满脸错愕的阿星，轻声说道： 姐姐她生性善良，即便被世人误解，她也没有半句怨言，这样的她是不会愿意让你去替她杀人的。 姐姐？ 这下不只是阿星，连陈思淼微微一愣，开口问道： 难道文杰他是你的？ 她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我也正是为了追查她的下落才会来到陈家药行工作。 赵敏敏说着，伸手取下了脖颈间的项链，掰开的吊坠间一张合影照片被小心地保存在里面。江瑶看了眼照片，只见照片中那名与赵敏敏有着相似眉目的美丽女子正温婉地微笑着，显然此人便是一年前失踪的文杰。 当年听说姐姐出事，我就决定要来这里调查，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追查姐姐失踪的真相。由于我们家族带有巫祝一脉的血缘，我也的确凭借一些法术查到了点关于姐姐失踪的蛛丝马迹，只是还没来得及深究便发生了王乐溺死及尸变事件。 巫祝一脉的血缘， 江瑶想到了什么，所以你的血才能……巫祝一脉在上古时代属于巫师一族，血脉中暗含法力，也正因为这点，巫祝之血对于妖类来说极具吸引力。 赵敏敏解释道， 其实那次在阿星与王乐从山里回来后，我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只是没想到那妖骨竟然是寄生在阿星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阿星被妖骨寄生的时间点果然是在那次进山收购药材的时候，恐怕和那个所谓教会他蛊术的神秘恩人脱不了关系。那个人到底是谁？ 江瑶思忖着，转头将询问的目光投向阿星，却忽然发现对方的表情有点不对劲。 小杰的妹妹，我竟然差点杀了小杰的妹妹，我 阿星踉跄着，口中絮絮叨叨，涣散的瞳孔中某些乌云般的阴影开始迅速蔓延。 阿星，你怎么了？ 见到阿星的状态有些不对，江瑶连忙上前扶住了对方。然而才一触碰到阿星，江瑶便立即觉察到对方的身体竟然如死尸般冰冷。如此异样的状况令江瑶的心中顿时涌上一股不安。 我没做错，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小杰。不对，我竟然对小杰的妹妹下杀手，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混乱的语句不断地从阿星口中传出，失神之下，阿星的整个人似乎陷入了癫狂。 阿星，你清醒点。 见到阿星的样子，陈思淼也开始担心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被妖骨寄生的后遗症？当初他在山里遇见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那天遇见的那个人…… 阿星痛苦地捂着脑袋，被封锁的记忆中似乎有某道模糊的身影在脑海中不断闪现。 那个人是…… 琐碎的默念戛然而止，阿星的眼睛在一瞬间忽然恢复了清明。此时的他脸上除了震惊，更充斥着深深的难以置信。 我想起来了，那个人是…… 一阵诡异的黑光划过阿星的胸口，阿星眼中最后的光芒也在那一瞬黯然消散。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阿星就这么睁着眼慢慢倒在了地上，再无声息。